古巴的拉美通讯社、格拉马报、电视台、俄罗斯的塔斯社、新闻社、莫斯科共青报、国家电视台、雷格纽姆网讯社、在线电视、环球24、中国新华社、印度的东盟时代报、印度亚洲通讯社、日本共同通讯社、英国独立报、美联社、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电台分别在11月28号和29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菲德尔·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逝世一事，访问古巴驻朝大使馆表示吊唁的消息。